於是講個故事叫做《野河》。阿強今年20多歲，喺村裏面出咗名大膽嘅。佢咁一個人夜晚行喺條幽靜嘅道路上面。有一日嘅夜晚，阿強仔一個人行喺一條路上面，突然之間佢又諗到想去睇下村裏面嗰條河。嗰條河因為曾經浸死過人，所以夜晚係冇人敢行過去嘅。只有日头人多的时候，人哋先敢去那度噶。但系阿强仔个胆就好大，咁夜啦，佢都想去那条河嗰度睇一睇。阿强仔呢阵时边行边望，然后渐渐咁就发觉自己越嚟越近嗰条河啦。呢阵时突然之间，佢好似听到啲咩声咁，佢沿住啲声望咗过去，只见一个女人就企喺河嘅边根，因为佢系背对住阿强仔嘅。阿强仔根本上睇唔清佢个面，呢阵时阿强仔就慢慢咁向嗰度靠近，佢听到一啲带住悲伤嘅歌曲，突然之间一阵冷风吹咗过嚟，强仔就打咗个冷震啦，心里边谂：我顶咁热嘅天气，点解突然之间就咁冻嘅呢？但系谂归谂，佢都冇理到啦，而系走咗上去睇一睇，然后佢就问啦：你系边个啊？点解咁夜仲喺度噶？但系嗰个女人都冇回答佢，只系继续咁唱住悲伤嘅歌。但系呢阵时嘅强仔就觉得越嚟越冻啦，佢转身就想走啦。呢阵时突然之间歌曲就停止咗，阿强仔听到个女人唔唱歌啦，就想翻转头睇一睇，但系佢睇到嘅系嗰个女人仲系背对住佢。呢阵时候佢觉得个女人都唔会认佢噶啦，所以佢觉得无聊就想翻去啦。但系点知道嗰个女人突然之间就跳咗入河里边，然后就沉咗落去啦。阿强仔睇到咁，就急急忙忙咁跑到去河边嗰度睇一睇。去到河边，佢就觉得有一股阴寒之意向佢袭来。此时此刻嘅强仔都唔知点算好，觉得仲系快啲翻屋企稳阵啲。但系呢阵时水里边就冒出咗几个气泡，一只手喺水里边伸咗出嚟，捉住咗强仔只手。强仔见到咁，十分之惊慌，想尽办法放甩嗰只手，但佢嗰只手死死咁扯住佢就往下拉啦。虽然强仔使尽食奶嘅力，都系摆脱唔到嗰只手，最终因为筋疲力尽，都系被拖咗入河里边啦。第二日就有人喺河里边发现强仔条尸体。又过咗一日，有一个外地人夜晚经过嗰条河附近嘅时候，见到一个唱歌嘅女人。第二日佢嘅尸体就俾人发现咗啦。村长觉得件事有啲邪，就去请咗一个大师啦。大师嚟到河边，对住村长讲：呢条河曾经一个女人喺度含恨自杀，死之前仲受咗极大嘅屈辱，死咗之后佢就化成怨鬼喺度攞啲无辜人嘅性命。村长听到咁就十分之害怕啦，然后走到大师讲：大师一定要帮我哋驱除恶鬼啊！喺度我代表成条村多谢你啦。大师就讲啦：呢啲都系我应该做嘅事，我系一定会做嘅，你放心啦。今晚我就会要佢魂飞魄散噶啦。到咗晚上，大师嚟到出事嘅河边，呢人先有佢见到一个女人企喺河边度。仲传出一啲悲伤嘅歌曲，大师慢慢咁走咗过去，女子突然之间就跳咗个河里边，大师急忙走咗过去，点知道呢阵时一只手喺水里边伸咗出嚟，大师顿时亮出咗铜木剑，然后一声大喝：妖孽又想伤人啊！然后就将铜木剑插咗个水里边，呢阵时水里边就传出一声悲惨嘅叫声。那隻鬼魂飛魄散了，後來那條河再沒有些事發生了。